却有点胆怯。

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我以为的只 执着也已融化掉。我不愿分享你唇边不自然的微笑，去爱他，去爱他，去爱他。我情愿自己走回家。谢谢你最后的一束花，当感情变化，只能把真心仔细收好。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。 好好过，不想说有些事情你只能说。

心魂荡漾，孤单闯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它唱出你不懂，像你不懂我的事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我忙着肉麻的